恨洋洋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问一波波旁耳边。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红包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数学都上演，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努力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风的文章伪虚，徒步的八卦罐。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差价。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尚远。新春到送欢笑，听相声乐淘淘，主持人尚远代表空中笑林栏目给您拜年了，祝您新春大吉，万事如意，新的一年当中工作上顺利，生活上幸福，还有一点非常重要，您呢多听相声，笑口常开。陈印泉、侯振鹏二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他们的表演独具一格，观察生活，讲究创新，段子的立意题材和我们的日常生活靠得很近。我们请您听听这段广场舞。 我这个世界广场舞众筹大会现在正在开始了，咱们在座的观众朋友有没有意向的啊？就是往我这项目投资，不多啊，这个小目标，一人先给我几个亿都可以，好吧？啊，你得啊， 谁给你几个亿呀？ 怎么了？ 不是，这刚头一句这说相声，你说什么众筹大会？我没明白， 干嘛？是干嘛？ 咱俩表演节目说相声啊？ 跟谁呀？ 台上有谁呀？咱俩呀？ 我跟你说相声？ 嗯， 你想的多美呀！啊， 这有什么可想的美呀？ 我观众评评理啊，我们俩在一块搭档十年了。 对， 今天我说说心里话。 嗯嗯， 十年来，我最痛苦的时候， 嗯， 他在我的身边。 哎，这是实话。 说相声挣不着钱呐。 嗯， 他在我的身边， 俩人一起吗？ 好不容易有点成绩了， 嗯， 上不去了。 哦哦哦， 卡在瓶颈的时候， 是 他在我的身边， 这都应该的。 嗯，所以今天我特别想问你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是不是你方的我？哎， 谁方的你 啊？ 这方也是互相的方，知道吗？ 所以我不能再跟你说相声。现在大家都搞创业，这叫什么？全民创业，万众创新，我也得创业呀。 你要创业， 我得创业呀。 刚才你还要干嘛？众筹是吗？ 众筹啊！ 你 啊， 我看你要欠抽你。你 什么叫欠抽啊？ 你这叫非法集资上账。 谁非法集资？ 再一回上来，你给我拿几个亿？谁给你拿几个亿？你 也没说什么，我懂啊。 你这么着 啊？ 什么项目？我先听听。 就是广场舞的项目啊，我打算把这广场舞上市啊，我众筹向大伙募集资金呢。 行，您自个儿这么说啊，你自个儿这白日做梦没人信。 我跟大伙儿举例子啊， 啊， 我怎么跟大伙儿？哎，有了， 您叫举个例子。 今年是鸡年呀， 嗯嗯， 这马云呐， 干嘛呀？ 好比就是一母鸡。 您这么说人爱听，马云是母鸡。 他看上我这项目以后啊， 哦， 就是他手里有好多的蛋。 啊， 甭管是不是自己下的啊， 干嘛呀？ 这马云就在这握，哎，握握这个，握握这个，握握这个，哎，握握这个。 是是。 我们这些小鸡儿啊，破壳而出，有好的有不好的。 哦哦。 他捡这好的，他培养，就这个意思呀。 您这叫孵化器，知道吗？ 啊，对，就是这意思，孵化器。 没有这好的，马云成母鸡了，没这么比喻的。 这就是马云看上我的项目啊，我向大伙集资啊。 哦，它是一孵化器。 对， 您就是这蛋。 对， 是这意思。 哎哎， 说半天呢，这金融界的名词你都懂吗？ 都懂啊。 我考考你， 你随便问， 随便说一个啊。 啊， 这 P2P 什么意思 ？P2P 呀、啊， 嗯 ，People to People。 不，什么意思？是可以啊。 啊， 这 People to People 可以啊。 怎么用到这广场舞里头？ 怎么用广场舞里头？大伙琢磨呀。 嗯， 跳广场舞30个人 啊， 今天晚上来28个， 是 甭问呢 啊。 有一个在家看孩子，有一个在家刷家伙呀。 哦， 哦， 这时候怎么办？ 这怎么办？ 启动 P to P 模式， 就这 people to people 啊 ，people to people。 哦， 就是我们派一个人 啊， 上那个没来的人家里去叫去， 嗯、 这就叫 people to people。 哎嗨，就这么个人对人， 人对人。 哦，那我再问你一个， 哎， 那这 O to O 呢 ？O to organization to organization 呢、 啊？是同样啊， 组织对组织， 搁到这广场舞里呢？ 我告诉大家，这 O2O 怎么用啊？ 哦， 就是我们这组织有100个人 啊， 旁边跳广场舞的有20个人， 是 我们这100个人 啊，跑那20人那堆里一块搅和着他们跳， 哎、 有一会儿这20个人就给带过来了、 哎， 这就叫收购， 这叫收购啊！ 对了， 这叫抢地盘去了，这叫。 那你别管， 那公司结构给我介绍介绍。 我们得有大的事业布置啊。首先来讲，我们这公司里边最重要的几个岗位啊， 嗯嗯嗯， 比方说、 哎， 有这个技术研发部， 这广场舞大伙都见过 啊， 就那么几个动作，还有什么可研发的呀？ 你什么都不懂 啊， 你得跟上咱们年轻人的脉搏呀。 哦， 你光老头老太太跳广场舞不行啊， 啊， 咱年轻人也得跳啊。 是， 所以我们技术研发部啊，就把那些个时下最流行的音乐， 嗯、 我们开发成广场舞让大伙跳。 这也能跳广场舞， 把 这,、哎、把这个就变成广场舞啊！你们去了，哩哩哩啦啦啦，哇哦 ，Fantastic Baby， 嘿嘿嘿嘿嘿嘿，我们就来这个。 那一帮大爷大妈也跳这个， 年轻人也可以跳啊。 哦，这叫技术研发部。 对了， 还有什么部门？ 售后服务部啊。 这越听越新鲜了 啊！ 广场舞怎么售后服务？ 你琢磨呀。 嗯， 那上年纪的人他记动作他记不住啊。 哦， 对吗？ 哦， 允许他回家忘记。这时候怎么办呢？ 嗯、 打进我们的热线电话，他得咨询呢。 哦， 好比你妈妈啊， 喜欢这个。 哎，上公园跳广场舞。 嗯， 回家了把这动作忘了， 哦、 他打电话呀，喂， 嗯， 是这个广场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吗？哎，我想问问，今天我在公园 啊， 一共学了48个动作。 嚯 啊！我有几个动作没记住。 哦， 这样小姑娘，我在线咨询咨询可以吗？好了，那咱们一个一个问啊。 嗯嗯， 咱们这第一个动作是什么呀？啊， 头一个就没记住啊。 哦，不是蹬腿啊。 哎， 第二个动作是蹬腿吗？ 哎、 啊，也不是。 这里就没蹬腿，什么事儿？ 反正问来问去吧。 啊、 这48个动作记清楚了啊。 挨个问一遍。 哎，谢谢姑娘，这回我就学会了啊。 嗯、啊， 这样姑娘你别嫌我烦。 干嘛呀？ 啊，我再问你一遍。 啊， 第一个动作是什么呀？ 哎，又忘了是吗？行了，我妈这记性太差了。 这就是售后服务啊。 这么着、啊， 哎， 你还说了半天了哈。 是。 大伙呢，光听你这么白话了。 对了， 你真说了半天那广场舞怎么好？您跳一回，也展现一下咱广场舞的魅力， 啊，主要是想看我这舞蹈。 你会不会呀、 啊？你躲远点吧，啊， 哦哦哦， 让大家看看我们当代中国广场舞的魅力。 以上您听到的是青年相声演员陈印泉、侯振鹏二位合作表演的相声小段《广场舞》。明天呢，就是元宵佳节了，我们也提前祝您元宵节快乐。元宵节有什么民俗呢？比如说打灯谜，哎，这就非常的有意思。下面我们听听两位相声艺术的前辈大师侯宝林、郭全宝合说这段猜谜语。 啊，这回啊，我们来给同志们说段相声啊。 猜谜语啊，是一个很好的游戏。 啊，这项游戏很有意思。 嗯 嗯嗯， 你看一到节日啊，有什么联欢会啊，总是有这一项。 对了，你看游园的时候都有这项活动。 那这中国的文化吗？ 嗯， 这猜猜很有意思嘛。 这是发动人的脑筋呢。 是啊，你还、嗯、还有赠品呢。 哦，这还挂赠品呢。 啊，那什么日记本啊、圆珠笔啊、钢笔、铅笔啊，这都有。 对， 我就喜欢这一项。 哦，您就爱好猜谜语啊？ 啊，我到那儿总得拿点回来。 是啊，不在乎这点东西， 哎， 他是以资鼓励嘛。 我还有些朋友 啊， 每个月都上我家去，我们自己组织的猜谜语。 哦，经常组织这项活动。 嗯， 哦，也是挂一些赠品。 有， 哦，也是买点啊，日记本啊，圆珠笔什么的。 那么多本那么多笔怎么用啊？ 那挂什么赠品呢？ 来包烟就得了吗？ 哦，给一包香烟呢， 这意思意思，这也不是赌博。 哎，这倒也是嘛。 你看我这人又会抽烟 啊。你会抽烟？ 我从来又不买 啊。太新鲜了，

优美旋律中寻找善良真谛，歌剧舞台上彰显青春力量，实力派青年歌唱阵容集中呈现。3月9日至14日，国家大剧院原创儿童歌剧《白雪公主》，带你走进童话世界的梦幻森林。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朋友们，早上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冷空气的影响，今天本市仍然有3到4级的偏北风。市气象台昨天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风防火。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8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6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的登山气象指数是1，适宜登山。今天白天的气温在-2度到8度之间，白天的风寒气象指数是3，感觉较冷。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是4，感觉很冷。今天白天本市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光照充足，晒太阳气象指数为2，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红包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 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进学苦练功名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显眼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碰到文章伪虚图不论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落下。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新春到送欢笑，听相声乐淘淘。主持人尚远代表空中笑林栏目给您拜年了，祝您新春大吉，万事如意，新的一年当中工作上顺利，生活上幸福。还有一点非常重要，您呢多听相声，笑口常开。上半段呢，我们请您听了两位相声老前辈啊，相声名家侯宝林、郭全宝合说的猜谜语。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猜谜语，这是两位青年相声演员苗阜、王声合作的。您看这谜语类型很多，哎，有的听着4、6、8句很有文采，哎，有的相对比较通俗、比较简单，但是呢，猜谜的过程很有意思，有的时候谜底揭晓啊，也让人捧腹大笑。我们就请苗阜、王声跟您说说新打灯谜。 这个时候我是最兴奋、最开心的。 刚过完年，不是您还兴奋开心？ 这会儿好啊！ 啊， 您看到元宵节，看花灯、闹社火，还能吃月饼。这个时候呢，我这 您能哎，老院长，元宵佳节不都吃元宵吗？ 不能吃月饼吗？吃月饼你掐死我！ 嗨、哎， 我就爱吃月饼， 没有那么大脾气，我也。 当然了，我最喜欢的一个项目， 元宵节 打灯谜。 哎，对， 你看他刚才他们， 人刚说好几个了， 上来说一个，上来说一个， 嗯， 那跟我这档次就没法比。 哦，您掌握的灯谜比较多， 这么告诉你说吧 啊， 我是为迷生为迷长，就想开个灯谜场。 嗨， 老话说得好，床前明月光，灯谜心里装，少壮不努力，老大打灯谜。 这都什么话？ 这都老话？ 没有这么一句老话， 我就爱研究这个。 说明您掌握的灯谜多， 那太多了， 对灯谜很喜爱， 6亿多段。还在不断的增长， 6亿多灯谜。 哎， 那您能不能沙里瞪金的说这么一两个，让我学习学习？ 我害怕你丢人呢，我这都特别的深刻， 不不不， 特别有内涵，特别有文化。 我也比较喜欢灯谜，平时没事也跟伙伴们在一起猜灯谜。 呦呦呦呦呦，你也是为迷生为迷长。 没有没有， 我没有您那套词儿。嗯，行啊，那说两个我听听。 我给你说点灯谜，就怕你猜不出来呀、啊。 我真猜不出来，当时现场跪这儿磕头拜你为老师。 你以这屋子为证，嗨， 你管他干嘛呀？ 当时就跪这儿认我当老师， 跪这儿就磕头拜师， 没问题，就这么定。 等会儿，我要猜出来呢， 那我跪这儿认你当师娘。讲， 你也拜我当老师？ 我有老师， 师娘呢？ 去世了， 你拿我填房来了。 不，这不就这么研究研究？ 没有这么说，也当老师？ 好吧， 嗯， 好吧啊， 开始， 开始啊， 嗯，要那个高雅的、啊， 当然太高雅了， 嗯嗯。 你睁大眼睛听清楚了啊、 嗯！这是真话吗？这都 头一个， 嗯， 泥塑，这个呀就特别难。 跟人说过了，泥塑， 我交给他们，他们说了是吧？ 啊， 出门看花灯， 你是个复读机啊？是啊，人都刚说过的，您还说一遍干嘛呀？ 那我来个最难的吧。 最难的， 听清楚了啊！ 嗯嗯嗯， 正月十五。打一个传统节日，别犹豫，猜，别犹豫啊， 猜不出来， 你看这都猜，跪点正 事，这个谜底是元宵节， 你怎么是个反复无常的人呢、啊？ 谁呀、啊？ 刚才不是猜不出来吗？ 废话，我猜出来更丢人，你弄傻小子来了这是？ 啊，我是给你个台阶下，还怕你伤脸？ 别给我台阶，给我来个板凳。 哎呦，还来个板凳。 您说 知道了， 嗯， 听清楚啊，咱们正式开始， 要有档次的啊。 你数学怎么样？ 一般。 那就好办了。 你打算蒙我是怎么的？ 不是那意思啊。 嗯。 听题啊， 嗯、 听题。说有一个 bus， 什么叫 bus 是什么？ 你还真是数学不好。bus 就是外国话说那个汽车，公交汽车， 英文。 哎， 这里有数学什么事呢？ 反正都大学教的。 这嗨， 有这么一个大 bus， 嗯， 头一站上来19个人。第二站下去俩，上来34个，然后下一站上来180个，下去200个，然后下一站呢上来46个，下去36个，然后下一站上来18000多个，然后下去俩。请问，开车的叫什么？ 我哪知道去？ 这你都不知道？ 这谁知道开车的叫什么呀？这个 开车的叫司机。人家都猜出来了。叫司机也叫驾驶员， 您这叫灯谜，您这叫脑筋急转弯，这糊弄人绕的人用的，你看上来18000多个，你们家公交车能上10000多人？ 家常的你管得着吗？ 没听说过，您来一个灯谜得正经，是咱们中国传统的，有哲有韵，内涵丰富，有趣味性的。 又来了来了来了， 说出来朗朗， 来又来了啊，屋子都又黑了，好家伙。 什么意思？ 一套一套的，没问题。 你说一个 简单扼要、 好听的， 打点成语啊。 嗯， 就这只手打个成语， 三长两短， 七个人分苹果， 不三不四。 你怎么对这三长两短、不三不四的词这么感兴趣呢？ 这是我感兴趣吗？这是，这灯谜忒老点了。 这有多老啊？ 这有狗那年就有， 哪年有的狗啊？ 哪年有的你啊？ 有你那年有的我呀、啊。 咱俩抬杠来了是怎么的？别来这个，来点那个真高级的，我没听说过的。 那太多，我6亿多段，我一肚都是灯谜。 哎呦，那你还吃得下东西吗？ 咱们这样吧， 嗯， 咱就以今天的元宵晚会为题出点灯谜怎么样？ 以这一台晚会为题， 有节目有人物， 哎，这有点意思啊。 当然有意思了， 开始， 开始， 嗯， 你听这头一个， 头一个， 宝玉了解。黛玉心，惭愧惭愧惭愧惭愧惭愧惭愧， 回来、嗯、那边有套狗的， 什么意思呀、 啊、谁捧你了你就惭愧惭愧惭愧啊， 这多有文化呀、啊、 宝玉了解黛玉心， 对呀、啊、 猜不出来， 董卿，卿本佳人，了解了、 哦、董卿， 哎 这不错， 哎这不错吧， 照这个再来一个， 有了这个红楼了， 嗯， 再给你来个西游的， 还能换样， 天蓬元帅去当兵， 这是 朱军， 哎 嘿嘿，天蓬元帅跑步拿第一， 这是 朱迅， 哎这您别老让猪八戒来回来去的跑，您换个样， 不提他了啊， 不提他了，嗯， 兄长给你买把琴。 不是买了把琴，是买了把刀啊。 买刀干嘛？ 你不是抹脖子的吗？这不是？ 你见了拿刀背抹脖子的？ 这不是？ 这明显是提琴的。 你见过谁满把抓拉小提琴的？ 每个人表现方式不像。 行行行，兄长给你买把琴， 哎， 猜不出来。 你哥买提呀、啊，买把提琴。你哥买提， 你哥给你买把小提琴， 哎， 他要买大提琴呢， 那也是你哥买提呀、啊。这都高级啊，这一 等会儿，等还有一个主持人没提呢， 谁呀、啊？ 康辉呀、啊。 主持人里面还有康辉呢， 得罪人啊，周哥。 那 来一个， 没看节目单、 哎、来一个，来一个，现场就来， 现场就能编出来。 来来来来， 听这个谜面啊。 嗯嗯嗯。 刚才主持人我没说谁， 你这边歇会儿去。 我去哪儿歇会儿？我 这是谜面吗？这是，大白话都出来了，还刚才主持人我没说谁。 这是开个薛小的玩笑， 你可逗死我喽！ 真的也有，正经的也有。你听这个啊，建筑工地去打工， 这是 康辉呀、啊，能难得住我吗？ 人家白白净净一个小伙子，那康辉， 哎，这不是迷面吗？ 他要是搬砖呢？ 不搬砖就康辉。 你可听准了，他不让你干旁的、啊。 哎，就康辉。 还有吗？ 当然有了。 接着往下来， 来接着往下来， 还在晚会当中找啊。 晚会当中来，咱们说一个值得尊敬的人。 对了，您刚才对人家这几位可都不太尊敬。 哎， 说一个真的值得尊敬的。 这都是开玩笑。 嗯， 爷爷值得我们尊敬吗？ 太值得了。 爷爷兜里拿红包， 这是 孙涛。 这就是爷爷的灯谜。 爷爷兜里拿红包没拿出来， 这是 孙楠。爷爷给孩子买二踢脚， 嗯， 孙红雷呀、啊， 哎呦，您让爷爷歇会儿吧，怪累的这会儿。 啊，爷爷歇会儿也行啊， 嗯、 出去旅旅游吧， 哦，逛逛去， 到东北著名油田， 这是 上大庆， 哎，就给爷爷上了大庆。 哎，嗯、下来之后先吃点好的。 哦，到了东北吃点好的， 请爷爷吃这个蒸羊羔、蒸熊掌、蒸鹿脸、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肉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是晾肉。香肠 猜出来了， 谁？ 李伯祥。 你哪儿听出李伯祥了？ 报菜名是李伯祥的拿手节目啊。 我说的是菜名。吃饱了，老爷子觉得身上不舒坦， 怎么办？ 洗个澡吧。 洗澡去。 泡澡里面请。 这是 李浴缸。 里头有浴缸。 哎， 这里头要是浴池呢？ 那不行。 嗯， 这爷爷呀、啊、是个九月奇迹、嗯、 怎么讲？ 没有强迫症的处女座呀、啊。 对，我倒听不懂，我都。 哎，弄干净了， 嗯， 到农村看一看。 农村 看见了？ 看见什么了？ 看见一只老羊啊，腊月里边下崽儿、 嗯。这是 杨东升。 对， 本届总导演， 这届晚会导演都敢说。 哎， 您这人太不像话了，这也。 不光他们 啊， 咱两个往这儿一站， 嗯， 就是一台元宵晚会。 咱俩也有吗？ 首先您看他这个衣服， 嗯， 几个扣子？ 五个， 哥五。 就哥五。 哥俩一人五个扣子，哥五。 这太牵强了，这个。 皮带，杂技， 这就杂技。 我拔根头发， 您这是 精细。 哦，您这精细。 你拔根头发。 我有头发吗？ 黄梅戏。 你别捧我。 您看他这腮帮子， 嗯， 这山西帮子，这山东帮子。 那甭问呢， 哎， 我这是河南帮子、河北帮子呀。 对，咱这是戏曲联唱啊。您再看咱这个， 这是 响声。 哎呀，你贫不贫呢？ 小贫也出来了。 不像话，不像话。 当然了，最贴题的， 嗯， 还得说是您呢。 我， 您这脑袋， 我这脑袋是 元宵。 这怎么能是元宵呢？ 这么黑芝麻馅儿的吧？ 别来了。 以上您听到的是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苗阜、王声和说的新打灯谜。过春节、过元宵节都讲究热热闹闹、乐乐呵呵的。哇，前面我们听了说，下面我们来听听学唱。下面为您请出刘颖、浩南，他们二位都是相声艺术家李金斗先生的高祖啊。他们两位合作的这段叫做方言歌曲。 我们都是一师之徒， 对啊， 恩师是李金斗老师， 没错 啊。方清平呢，从小跟着我师父学， 嗯， 孝顺。他为什么能火呢？ 啊、 这个不是这个平白无故的，事出有因 啊。 年轻的时候一直是这个做科学艺，学习传统， 后来呢又学习写作，很多著名的影视剧啊啊电视剧啊都是他写的，比如说小房东啊，这可能大家都不知道。 嗯， 后来呢自己呢由那个创作队伍当中走到了舞台 啊， 站在舞台上冷面幽默，而且他都是以自嘲，这个呢幽默技巧里自嘲是最高的境界，一个人站在这儿自己说自己，逗得大家前仰后合的，而且掌声少笑声多，这是很难得的。北京相声在我们这一代里人才方清平算首屈一指，所以呢作为北京的观众，大家应该多捧他啊，多爱护他，他就是算这个自嘲的代表人物表演风格。 对 啊，你说这个清雅大气，那在北京相声算我师父代表风格。 对呀， 清新时尚 啊， 代表人物得算是富强。 对 啊，我们这里还有表演形式以哑剧见长 啊， 代表人物就是他。 哎 啊，你给你师哥来助威来了，你上来，要不然你感谢大家，要不然你祝贺一下你师哥，你说句整话呀，你站旁边的啊，哦，这那是你太轻松了，你说一句，你不是打酱油来的。 我以为不能说呢。 啊，能说，你说呀。 我祝愿方清平师哥专场演出圆满成功，谢谢。 也算是一句话吧，也算是一句话。我们这一代人呢，未来走相声发展的道路呢，确实是需要付出很大的这个努力。为什么呢？我们不如老前辈对传统相声这个精髓啊理解的深刻。比如说我们在台上经常说的说学逗唱，作为演员都应该掌握。 对啊， 我们还要掌握什么呢？还要掌握会一些，比如说这个历史啊，方言呢，这都是我们要掌握的。 方言也得掌握。 那当然了，方言是最起码相声演员从学徒的时候就应该学。过去是我们叫倒口说一段相声，现在时尚了，青年观众要接受的就是唱歌，因为现在的歌曲啊，地方戏曲啊，还有一些流行歌曲，多数都是用方言来演绎的。今天借着这机会，我也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给大家学一下在语言学里比较难学的闽南语歌曲《爱拼才会赢》，先鼓掌后欣赏，好吧？来吧，特别好啊，有意思啊。 静心心，静面漫谈， 我 静心落不免难安，那东西去希望归了最茫茫，莫问无黑情绪的操劳。谢谢大家。 怎么样？哎，您还给他鼓掌，您注意了吗？ 怎么了？ 他给您鞠躬的时候往后撤了一步。哎，谢谢大家。 不是，怎么了？那个 原地鞠，他肚子弯不下去。 哎， 你干嘛呀？我就说你两句，你不至于这样。我要给大家展示，得嫌我知道吗？ 那不用嫌你， 什么意思？ 你说这我能唱，对不对？你刚说比较难，这我能唱啊，这没什么难的。这个 我什么时候说最难了？ 你刚才 我没说这最难，最难的不是这个， 那什么呀？ 最难的是粤语歌曲，用广东话唱的。我们经常 明晚高山顶头流泪，明晚高山高高泪，明晚高山高红泪呀，做人美还美，比流泪伤心更把人舍，无怨能一生无语陪伴你，多谢。粤语歌曲三三水的 拦不住你了，是不是？ 我会呀、啊、 你会， 对不对？会 蒙古语的梦中额吉，你蒙古话， 额斯的苏阿吉美， 川方言的山路十八弯， 这里的山路十八弯， 北京方言的穷开心， 小小的根儿啊放着水气啊，天天都在心开心， 新疆的亚克西， 亚克亚克西，什么亚克西呀、啊、 藏语的在北京金山上， 谁给拉索，谁给拉索，谁给你妈妈拉的巴扎嘿 啊，这都会唱， 没什么难的。 俄罗斯有一维斯塔，他那歌 那叫维塔斯好吗？ 啊， 多么达斯克罗亚，诺亚夫诺马西，可可 瓦。西班牙语。 西班牙语，西班牙语，西班牙 语。芬兰语，芬兰语。 阿拉查查扎鲁加里加拉里。 英语。 诺瓦德哈罗。 韩语。 萨拉乌奇诺。阿拉乌吉诺是 nobody nobody but you。 印度语， 放家里放家里， 巴基斯坦语， 他来的都 意大利语， 妈妈佩多 萨勒， 非洲土著语， 哎呀， 福语，哑语， 我咬你。 你咬我吗？ 你那都像话吗？ 怎么了？ 啊？ 怎么了？ 那是方言歌曲。 废话。 怎么了？ 废话。 废什么话？ 你敢说这非洲土著语不是当地的方言？ 哎，那倒不能这么说。 对不对，你别看，呵，好像这儿，哎呦，互动啊，大家给你鼓掌。我说一个，你唱上来了。我说一个，你唱上来了，是不是？我接下来再说一首著名的方言歌曲，保证你唱不上来。 可以说， 大家都了解的呀。 哪首啊？ 家喻户晓吗？ 你说， 周杰棍的《双杰伦》。 对了。 你都乐了吧，是不是不好唱？哎呦，那歌特别的难唱。 是， 那个 有风火轮吗？ 就风火轮嘛呀， 那叫周杰伦的双截棍，那是用普通话演唱的、 啊、 一唱出来是这样、啊、快使用双截棍，吼吼哈嘿，快使用双截棍，吼吼哈嘿，快使用双截棍，吼吼哈嘿， 吼吼吼哎呦！别动了，千万，千万别，别动啊！别，好，这大过节的，你出危险。 什么危险？ 那家伙劲儿使大一点，肚子甩后边去了。 哎，怎么说话呢？这 改了 ， 本来就是。再说你观察生活，你就不细致。 怎么不细致、啊？ 你唱的是后半句， 后半 句，它还有前半句。 什么？ 它应该完整的是怎么改怎么改，吼吼哈嘿，快使用双截棍，怎么改怎么改？这是哪儿的语言？ 这好像是客家话。 你能说出来普通话吗？ 那倒不能。 再者说了，周杰伦唱的也不是最经典的呀。 啊， 我就会十几个版本。 十几个版本？ 方言版呢？ 方言 呢？最精彩呢，我认为比较不错的东北方言。 东北方言？ 那当然了， 东北方言有意思。 有意思啊。 会唱吗？ 当然会唱了。用东北话演绎的双截棍，那唱出来带有黑土地的特色。东北人那劲儿一唱出来，那就是干啥呢干啥呢，快使用双截棍，嗯，那咋的，干啥呢，快使用双截棍，嗯，那咋的，咋的？啊？你听过吗？ 没听过。 你这有没有意思？ 有意思。 那当然了，这部经典 哦，可比这 后来又发展了 哪儿呢？ 有这个四川方言双截棍 哦，四川版本、 哎，四川话形容出来，它这个声音不能像东北话，干啥呢？你往上走， 那四川怎么说？ 往下滑 哦，你来。 它形容出来有点商量的感觉，哦、它这个是这个，啷个哩哟？ 哪个理由？ 哎， 那双截棍呢？ 双截棍棍儿， 棍棍儿。 当然了，你分着听没有什么意思，它连起来上就有感觉了。 您来了， 四川方言 的。 哪个理由？耍双截棍棍手，耍双截棍棍手。哎，摇得摇得。您呢？您是不是 摇得摇得？ 有意思吧？ 太有意思了， 哎、 有意思。 好，后来我又把它改编成了北京方言的双截棍。 您本人北京人吗？ 哎，北京话形容出来，它不能像那个。四川似的，啊，啷个里有音不能这么走， 啊、那 他得带点身段， 啊、 他得北京那个小年轻那个，他 晃 嘚瑟劲儿， 哦哦， 走，怎么长？ 哎，怎么长？ 怎么长？哎，你得这么形容， 不服气， 快不唱快， 那唱 麻利儿的， 哦，麻利儿， 哎，一唱出来，大家一看，典型一北京小伙子， 你行行， 哎，麻利儿的麻利儿使用双截棍，怎么长？怎么长？哎，麻利儿的麻利儿使用双截棍，怎么长？怎么长？哎，麻利儿的，哎。你那就有意思吧？ 有意思， 哎， 有点闹 啊，闹的，闹的慌， 有点闹 的，有安静的， 哪儿呢？ 上海版本双截棍， 哦，上海方言， 哎，你唱出来有江南的韵味， 哎，上海， 哎，它很简单， 哎、 仨字儿， 哪仨字儿？ 好饿了。 哦，好不好的意思， 好完了 哦， 一唱出来，哎呀，典型的一个江南人啊， 您来了，您 上海版本， 上海， 嗯，我使用双截棍也好不是好不了，我使用双截棍也好不是好不了， 好， 哎呦呵。好，你这多温柔啊， 这太温柔了， 是不是？ 这开哪都得上 来。后来又发展了， 发展哪了？ 简单的措辞只用两个字， 哪俩字儿？ 唐山版本， 哦，河北的， 哎，就俩字， 哪俩字儿？ 咋儿的， 咋儿的， 又唱出来有意思， 来了， 咋儿的，咋儿的，耍双截棍不？咋儿的，咋儿的，耍双截棍不？腿好了，腿好了。 真好， 这个经典啊， 太经典了！ 哎，您要说在这些版本当中，我最喜欢的 哪儿的呀？ 河南版本双截棍， 为什么？ 中原大地洪武正韵， 有道理。 这河南唱出来不能像东北话，干啥呢？上海人好饿了，北京人怎么茬，不能有这音。 那河南怎么说呢？ 能啥嘞？ 能啥嘞？ 唱起来大气！ 来了， 哎，能啥嘞？能啥嘞？快拿起双截棍！能啥嘞？能啥嘞？快拿起双截棍！一拐棍， 别唱了。 以上您听到的是刘颖浩南合作表演的方言歌曲。听到这儿，我们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尚元，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时呢，您将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明天早上元宵佳节的节目，我们依旧在这儿恭候着您。空中笑林尚元和您明天早上6:30再见。 家看看， 找点空闲，找点时间，领着孩子常回家看看， 带上笑容，带上祝愿，陪同爱人常回家看看， 一辈子不容易，就图个痛快。